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和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近日分别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朝鲜劳动党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党》，关于革命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和全民族团结起来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